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81集。刚才唐墨出的是奴隶牌，两张牌进场 PK 后，傅文铎的卡牌被压制破碎，傅文铎出的是国王牌，两张卡牌不一致，国王牌消失的同时触发了决斗场效果，代表该牌的两名玩家进行决斗。现在匹诺曹被制服了，游戏也更改成了圣诞老人的诚实卡牌游戏，但两人眉心的光线没有消失。唐默微微蹙眉，他沉思片刻，将手插进口袋，摸上了那颗白色火鸡蛋。就在他准备将火鸡蛋取出来的时候，只听咔嚓一声，连接在两人眉心的白色光线骤然崩碎，一道洪亮欢快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响起。 Merry Christmas！ 驯鹿咆哮着向前奔跑，雪橇上的铃铛发出叮铃铃的声音，所有人转头看向那声音响起的地方，只见穿着红色衣服的圣诞老人大笑着从远处而来，四只威武的驯鹿一蹄一蹄地踏着地面，每一蹄下去地面随之震荡。当圣诞老人走近后，他仿佛自带 BGM， 圣诞快乐歌的声音在他的四周响起，他欢笑着拉紧缰绳，将驯鹿雪橇停在四个玩家和匹诺曹的面前，他庞大的身躯仿佛一座大山，形成阴影压在每个人的头上，哪怕他在笑，恐怖的压力也逼得唐默浑身紧绷。这是一个和匹诺曹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的副本 BOSS。 唐默握紧小阳伞，防备地看着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锐利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四个玩家，最后落在匹诺曹身上。可怜的匹诺曹被人捆住身体倒在地上，看到圣诞老人，他吓得浑身哆嗦，哪怕是被捆着也努力地往外逃，一点一点地向外蠕动身体。 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匹诺曹！ 圣诞老人一声怒吼，声浪击在匹诺曹身上，打得他哎呦惨叫。圣诞老人坐在雪橇上说， 你竟敢偷了我的金色星星，独自开启副本，我可怜的孩子们，他们都是诚实善良的好孩子，结果却被你欺骗。假设他们真的有人赢得胜利，比赛一结束，你就会将他们全部吃掉。 赵文斌一听这话，吓得脸色一白。唐默也没想到这个结局，他本以为匹诺曹只有可能在游戏结束后吃了偷渡客，没想到竟然连其他玩家都吃。圣诞老人打开放满礼物的大口袋，将袋口对准匹诺曹，匹诺曹惨叫着被吸入这个红色口袋里。圣诞老人用绳子扎住口袋，他用力地拍了一下鼓鼓囊囊的袋子，转头再看向四个玩家。圣诞老人微微一笑，露出一个和善慈祥的笑容。 让我来看看。哦，还好，孩子们，我来得还算及时，你们还可以和平结束这场诚实卡牌游戏。圣诞节到了，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圣诞礼物，幸好还可以再发给你们。 唐默看着一脸笑容的圣诞老人，思索片刻，问道， 圣诞老人，请问你和匹诺曹的赌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一提到赌约两个字，圣诞老人的脸上露出怒意。 这个该死的匹诺曹，他真是最坏最阴险的小人。圣诞节的前夜，他约我去喝酒，他听说了我要在平安夜给好孩子们送礼物， 他便骗我和他打了一个赌，结果趁我喝醉的时候偷走了我最珍贵的金色星星。 匹诺曹撒谎，鼻子会变长。傅文铎说。圣诞老人点点头。 不错，他的鼻子确实会变长，但和我打赌的时候他从没有鼻子变长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要发礼物的孩子太多了，我确实需要匹诺曹代替我，帮我和孩子们玩游戏。但我不认为一场和平的诚实卡牌游戏会让孩子们不诚实，就和他打了赌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偷走金色星星，把这当作是游戏胜利的礼物。 唐默立刻明白，金色星星不是胜利对我的奖励吗？ 当然不是，这枚星星连我都只有十颗，怎么可能送给全世界的好孩子呀？ 圣诞老人右手一招，悬浮在半空中的金色星星飞向他，钻进他的袖子里消失。 只要是参与游戏的每个孩子，我都会平等地送给他一根圣诞树的树枝。你看，就是这根树枝，这就是我给你们每个孩子的圣诞礼物。 唐默看着圣诞老人手里的树枝，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那根树枝。和他一样，每个人都将自己进入副本的圣诞树树枝取了出来。看着这根貌不惊人的树枝，唐默忽然觉得有点无奈，又有点好笑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他们就拿到了真正的奖励。圣诞老人说， 不要管这个可恶的匹诺曹了，他已经不再是地底人王国的公民，我马上就将他流放到怪物世界，相信那里的怪物一定会很喜欢他。孩子们，我们快继续游戏吧，游戏结束后你们就可以得到来自圣诞老人的礼物了。 叮咚，平安夜惊喜副本，圣诞老人的诚实卡牌游戏正式开始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每队各有四张卡牌。第四，出牌时以卡牌背面示人，对方玩家不可看到己方卡牌内容。第六，一张卡牌都没有的队伍视为失败。圣诞老人给的礼物总是很吝啬，一根树枝也只有他想得出来了。不过也别灰心，这或许是根本不平凡的树枝，毕竟它叫圣诞老人的树枝。 圣诞老人的诚实卡牌游戏和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不一样，只有六条规则。他删去了卡牌不一致触发决斗场效果的规则，删去了匹诺曹不知道双方卡牌的内容一行字，还有最后一条王后牌的特权。没有决斗场，自然就没有一方比另一方占优势的说法，也不需要王后牌的特权。这就是一个拿到礼物后玩家们随意玩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游戏。圣诞老人坐在雪橇上笑着说， 来吧我的孩子，与圣诞老人一起玩一玩这场温馨的诚实卡牌游戏，让我们度过一个美丽的圣诞节。 Merry Christmas。 游戏再次开始，唐默走回格子，白色墙壁渐渐落了下来，墙壁完全挡住对面前。唐默抬起头看向站在自己正对面的黑衣男人，傅文铎朝他微微一笑，唐默也慢慢地勾起唇角。墙壁彻底落下，唐默轻轻松了口气。虽然得不到国王的金币，但这样的结局或许是最好的。在听到黑塔宣布的游戏规则时，唐默就注意到匹诺曹也被黑塔写进了游戏规则里。这是他玩过的所有游戏里第一次出现副本 BOSS 被写进游戏规则里的。从第一次玩的到底是谁偷了我的书游戏，到如今的诚实卡牌游戏，唐默一共参与了八场游戏，没有一场游戏的游戏规则和副本 BOSS 扯上关系，只有匹诺曹。唐默并没有因为这一点 就对匹诺曹产生怀疑。他真正产生先淘汰匹诺曹的想法，是在第二局出牌前，第一局唐梦的大臣牌被傅文铎的国王牌碾碎，白墙落下前，他为了尽可能获得下一场游戏的优势，告诉傅文铎自己将会出王后牌。于是在下一场出牌的时候，匹诺曹好奇地问他是不是真的出了王后牌。当唐默真的要告诉他时，他却表现得极为抗拒，仿佛在惧怕着什么。如今想来，他是在惧怕唐默告诉他自己出的是王后牌后，黑塔会认定他得知了出牌内容。哪怕匹诺曹没承认，但唐默告诉了他，黑塔也有可能真的会这么判定。匹诺曹在畏惧一切可能会被黑塔判定为违背规则的机会。于是看到这一幕后，唐默便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既然匹诺曹被写进了黑塔游戏规则里，那匹诺曹违规的话，黑塔会怎样决断呢？这场游戏的最后结局其实一共有四种，唐默胜，傅文铎胜，两方和平结束游戏，以及游戏结束后匹诺曹吃了玩家。唐默和傅文铎接触不多，但他知道这个男人思维缜密。唐默能想到匹诺曹那句圣诞节福利游戏怎么可以死人的背后，有可能意味着只要游戏结束就可以随便杀人，那傅文铎也能想到。唐默自己是正式玩家，游戏副本里的怪物对他大多没兴趣，但傅文铎不同，他是偷渡客。匹诺曹早就表现出了对偷渡客的垂涎欲滴，那如果这场比赛真的是傅文铎获得胜利，在游戏结束后，匹诺曹是会遵守承诺将他放出去，还是放出去之前顺便吃一口再将他的尸体安全放出去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国王的金币是个太大的诱惑，傅文铎不会轻易放弃。唐默先用王后牌的特权确定傅文铎的态度，确定他并没有那么一意孤行的偏要得到国王的金币。那么在此之后，他便开始了一场名为赌约，实为干掉匹诺曹的合作。 要让他相信确实很难啊， 唐默忍不住地感慨了一句。赵文斌在圣诞老人出现后就放松了许多，至少看上去他的命是保住了。此刻听到唐默的话，他想了一会儿说， 说实话，你们刚才冲出去打匹诺曹的时候我吓死了。那个，以后如果可能，我们毕竟是队友，你有什么计划能提前告诉我一声吗？ 唐默说，我们的话每一句都会被匹诺曹听见。赵文斌一想， 哦对，匹诺曹一直躺在墙上偷听我们的话。 赵文斌又想到， 不过这场游戏似乎快结束了，我们也不会再是队友了。 唐默没有回答他的话。在这场合作里，最难的就是让匹诺曹放松警惕，做出违背游戏规则的行为。为此，唐默和傅文铎演了一场戏，一步步将匹诺曹绕进这个看似简单却最有效的圈套里。合作的开始是那场看上去像小孩玩闹一样的赌约。在那个时候，唐默不停地提醒傅文铎，匹诺曹不能知道卡牌内容。唐默一遍遍地提醒，再三地说起这句话，没让他失望。傅文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开口同意赌约。其实傅文铎同意的不是赌约，而是这场合作。有匹诺曹在场，担心他发现异常，唐默不敢用任何方式和傅文铎私下交流，确定两个人要站在哪个格子里。这场赌约是接下来一系列演戏的铺垫，只有唐默赢了这个赌约，才能继续合作坑骗匹诺曹。唐默立刻想到使用火鸡蛋和傅文铎说话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